Thank you.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以上大家欣赏到的是钢琴家贝瑞特演奏的李斯特根据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改编的钢琴曲。